2021年结束了，我们又向着死亡前进了一步。年只是人为划定的界限而已，每分每秒都又向着死亡前进了一步，珍惜当下吧。 还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希望你和那个人可以成为彼此的合适的人，不会情感过敏。 你消失的100天，我没了 怕别人看见我敏感的神经线，一点一点没知觉，泛红双眼不沉眠，他跟着我一整夜，麻痹的脸的笑遥远不见，才发现我整个潜在爱情过敏的季节，停格在爱情过敏的季节，季节没改变是想念没断线， 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应该是一个人跑很远很远的路去看另外一个人，现在当然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多了飞机，多了动车，让原本变得很难的事情变得简单了一点而已。也许有一万个想见你的理由，却少了一种能见你的身份才最尴尬吧。 我不怕黑，不怕晚餐孤单的滋味，只是难免会想起谁，想起你说咖啡伤胃，不自觉就停止习惯性的续杯，没有准备让另一些人填补空，谁能够来代替谁，推掉每一丝的缘。 代替谁，丢掉每一次的约会，一个人要怎么过日子我都无所谓，在这一刻只有暧昧，那一瞬间耀眼光辉却让人无力反对， 世界太拥挤了，就连寂寞这一件很私人的小事都会跟别人产生共鸣，也许世界就是这样。来听泳儿的无心恋唱。 围着寂寞换我全都感叹，换我全都附和，围着你闹与我为全起码无法依赖，观众坐下叫我唱到哭裂是你吗，我够好吗，一阵音喜欢吗，曲拍到能令你走近吧，未够好吗，喉咙疲倦不理他，只怕这首歌再好听也未及那歌，他不怕没结果都不怕，太怕 一次失恋其实不算什么，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不相信爱情，一辈子很长很长，时间可以改变很多。想要学会一个人生活，能陪你厮守到老的人总有一天会出现的。 回头是陌生许多嘴脸，垂头是自己一双脚尖，我要的攀山跨海却未见。 就已经够虐了吧。这首歌也挺甜的，可乐戒指。 星星在天上写诗，冷冷到放肆，嘴角的吻还未湿，我害羞掩饰。我调整了我坐姿，假装更矜持，你的情公式就像个孩子，你把我喝完的可乐来换当作戒指，轻轻套上了我小指。你问能不能一辈子，那

终止，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落空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蠢卫星，没探测出我们已已再见不再影。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 傻傻的爱他，你的眼睛。 骗不了人，我们都傻傻在为一段没有未来的爱情付出，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你说我傻傻在爱上没有感情的分身，我说你傻傻在爱他就不值得奋不顾身。我们都傻傻在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谁没有为爱做过傻事，只是问心无愧，傻在爱上没有感情的分身，你说你傻傻在爱他就不值得奋不顾身。我们都傻傻在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 亲吻你的手，还靠着你的头，让你烫胸口，哪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生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加油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那冷漠让爱起舞了，如果爱情挂在起舞的城市模糊，还是更清楚，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走去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期待你问为你吹动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将他再等，没差你再继续问问，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亲吻你的手，还靠着你的头，让你烫胸口，哪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生的举动现在就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让爱起舞了，如果爱情化在起舞的城市模糊，还是更清楚，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走去不问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期待吹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没差你再继续问问，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

起，越是逞强越是感到无力。没有你我该如何是好，空气中都有你的味道，对你爱分开爱是忘不了，那灵犀的感觉怎会不知道。没有你我该如何是好，如果你有了别人怀抱，我会放心不再打扰。其中都有你的味道，虽然分开还是忘不了，那灵犀的感觉怎会不知道。没有你我该如何是好，如果你有了别人怀抱，我会放心不再打扰。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甜蜜。 最爱失去那一个 Yes, I'm alone, alone,

星星淹没在云际，走着回温到底的味道，醒着会看到你的容貌，所有的你，脑海中的你，哦，你是因为这个吧，想要为你找到你的心。 有所谓的太贫穷，不过是不敢再做梦。眼中每次个懵懂，就算没观众，自己第一个被感动，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但愿在茫茫人海中，我的眼神你会懂，但愿我们会温柔的目送，那些没看过的繁荣，那些理想的恢宏，总会有一天和我们相逢。平凡的苦衷，说爱说痛痛太浓痛，给故事选中相信到最后一分钟，再多不由衷，不过是岁月的内容，但希望再继续向前走。 曾到过的世界那么难，心早已飘了不知有多远，你让我丢掉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你看着我的脸想不到的大冒险， 樱花纷飞在眼前，雨点打落在海边的草原。我会寄给你一张印着我们笑容的明信片，愿意每天照顾好院子里面的花，只为看到它脸上一扫而光的疲倦。只是拥有过这些就足以感谢，只是拥有过这些就足以感谢。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失魂落魄丑的我，解开我的迷惑，收起你的冷漠，你再任性这样做。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别让我漫漫长夜受寂寞，伤痛已经太多，心也早已伤透，我已不想再为谁去等候。 再勇敢。 相遇后我们记得爱情的样子，我不是我的对白早已被写好，你不是你的血液平静也陪着，心头前上映的微笑转身才能拥抱，谁知道为什么牵着的手放掉，为什么不能爱的骄傲，平凡的互相依靠，我想要就算这世界黑白颠倒，还是要学习大地炫耀，放肆爱又怎样呢？两个人的剧本写着爱的故事，两个人一起想象专属你我的剧情，能不能勇敢一次，不顾一切心靠着我先不要放手，两个人的剧本写着爱的故事，两个人把眼泪都变成美丽的记忆，最后再勇敢一次，散场以后我们记得爱情的样子，爱的故事，两个人把眼泪都变成美丽的记忆，最后再勇敢一次，散场以后我们记得爱情的样子。 遇见了你，让我把灵魂出卖，放出了我的寂寞，心门为你打开。哦，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甜蜜告白别见外。你的笑像春风滋养盆栽，只想念着你一直爱。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Oh, 电话里的歌声打动不了心声，想着想着想着太多，眼泪一滴都不剩，还只能继续掩饰心声。我戴上耳机调大音量，听着忧伤歌声。 你知不知道我默默在祈祷，有一天你会回来。 我唱的微声你听得到听不到， 你听不听到忧伤的歌声，始终在我耳边轻 声。忧伤的歌声你听不到听不到，理解不了你给我的这种微笑，让我在无时无刻都在期盼你的怀抱。也许再也不会一起坐在海盗船上，也许再也不会听见你在恐怖屋大声叫。那时的感觉真的很奇妙，我不希望因为时间而会把它遗忘。你想小城市的我不是这样，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It felt 你能听懂我在想，想象着一切假设的可能，防止又受伤。但是现实时间不长，没有再能理解这段时间用尽心血所做的一切，为了一个答案追到海角天边。 Every day 我都在等待那一天，但是时间过得太慢，年龄永远不会变，留给我的只是一刻残缺的怀念。 你知不知道我默默在祈祷，有一天你会回来。 悲伤的歌声你听得到听不到， 你是受伤的感觉，这是二种需要。听着这首歌，这个你的心里会是怎样？嘴里说你知道，心里感觉不到。内心虽然忧伤，表面依然如往正常。忧伤的歌声说出什么华丽的姿态？听这首歌，这个你的心里究竟会是怎样？ 你知不知道我默默的祈祷，有一天你会回来。 忧伤的歌声听得到听不到， 你 在作弄，沉默背后也想发狂，很想找一刹来放纵，斗胆一次如翻空，也试过太冲动，大件事没计轻重，错过悔过仍要冲，冲出困局仍像似义勇军般英勇，但结果有没有停战的沟通，如戴着面具去掩饰倦容，迎着炮火也依然表情轻松，情绪不可激动，还若轻的举重来化解一切压力似失踪，如放下面具去也去面红，乘着晚风去追寻逍遥星空，除去假的宽容，还真想不通曾年少的青春。Please 过太冲动，大件事没计轻重，错过悔过仍要冲，冲出困局，形象似意欲滚般英勇，但结果有没有停战的沟通？如戴着面具去掩饰倦容，迎着炮火也依然表情轻松，情绪不可激动，还若轻的举重来化解一切压力自失踪，如放下面具去也许面红，乘着晚风去追寻逍遥星空，除去假的宽容，还真想不通曾年少的青葱，真的痛， 肩并肩。 的是只如雨手挽手的天涯海角，忘却那些流言蜚语，我要和你白头偕老，我要和你白头偕老，我要和你白头偕老。 锁在